那个鸟是鸟是不能了呀，那不能了。 啷哩个啷哩个啷啷，了哩个了哩个了了啷，一啷一了个一个了。 哎呦，大婶子，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哈？ 你才给你挑台神呢、啊！ 哎呀，我在这里穷快活。哎， 你 坐坐。 哎呦，不错不错，台才子啊，你孙子我啦，公公得了一个小孙子，我想请姜师傅给起个名字。 哎呦，哎呀，姜师傅不在，这样吧，你找九个伢去啊，我们村里的伢子。还都是他给起个名啊！ 哎呀，不行不行，还是姜师傅好。姜师傅啊，有知识，有文化，有气数，有本事，取个名字啊，一定好听。嗯，我还是找姜师傅去。姜师傅，姜师傅，姜师傅。 哎，不就起个名吗？做死一把钱！ 哎呀，哎呀， 金梅嫂，你快点 走！哎呀， 这皮子俺家都小到一块，莫非有什么大喜事啊？ 哎呀，那喜事喜事哦，我们的秀兰个男朋友啊，个头飞上门，哎，瞧完了，还是一个太和神。 哎呦，这可千万不得哈！ 谁说不是？所以我啊，想请姜师傅去陪一下。哎，个女娃合适不？ 啊，姜师傅有姿色， 对， 有文化， 对呀， 有技术，有本事， 对对对对呀， 多难最合适。 哎呀，我呀是跟我想过， 只可惜他不在。 不在。去啦， 我还一天到晚跟着他。 哎呀，过年都要来了个春饭呐。毛太哥嘞，我看你去也合适。 你去不怕我毛姑子给了你家的面子啊？ 哎呀，毛太哥嘞，你可是把来的话呢？哎呀，来来来来来，我可拿你去呀，何事？ 哼，你当我是大鹏鸟桶啊？我玄奘虚极，我又不是毛皮一个，真是。 哼，姜师傅来得及速来，姜师傅，姜师傅， 姜师傅不才。你给他断面棍，我看两个头，没有他东家了，我们山里人连死都不要拿了。 哎呀，哎呀，我钱我钱，你不要得，你别得，你得错了，你不要得了你。 二妞，你说呀， 哎呦，你不要绝了你。 我娃你是找二房，那真的是找二房哦，哎呦。 有十块吧，有皮块房， 我要这份。 你要结婚？跟谁结婚呢？ 跟风妹子结婚呢？ 那你找风妹去啊。 哎呀，我踏入金米上的东江老，我心里头我哪有我牛啊。 女太不有福，我要马玉盘盘。 哎呀，哎，毛太哥，你可是造化！我当初年少子才十个时候，可是从小就给凤妹子阿牛顶过娃娃亲的。 那到你脸上去呀、 啊！你个他老赖皮！ 你放肆！ 好好好好好，你不好好管教你自己女儿，日后啊，有那个小孩。 等看俺家等着款吧。 哎呦爹 呀，不得呀，不得呀， 毛 在呀，毛不在呀， 我牛牛的话，我是毛逃的你啊。 是啊，毛不在呀，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种的就是个信誉，一个名声呐、 啊。这种事啊，最能带人心，也最能舍人心。 还被抬出，你们清楚， 还坐。快点，还坐得住？ 这个 Q 快脑都快给脑翻天了！ 啊，什么事？快把你们记得哈！ 吴三，吴三，你说， 帅， 你说。 江师傅，这领着大家要把祠堂改建成加工厂。 村委会不是早就做过决议了吗？ 废。做个咋个狗皮决议哦，连祖宗都不要了。 太白， 你给他不要祖宗的啦。 太白太叔，这加工厂一切找不到这个地方，这祠堂空座也是空座上。 毛骨斋呀，你这是从迷失糊涂一时啊，光一个种植厂就把人心搞成这样。 加工厂一办起来，这口太闹，还有一毛骨仔说法，你住的地方吗？ 老子想下去，我恨你 蠢子！闭嘴！都给我闭嘴！ 哪个的都是江的根，哪个哪个红木香，我们香，放手要让它干，我也是放手。愿被他泡一汤啊，我也想洒脱呀，不自在美男子是和我尊重的让让情被喧闹的可不自量，可是那个李子呀，天呀妈天天亮啊。 村长莫森，哎，通知他们马上停工。 是，总还是群众。 孔太老，到底还是我们祖辈的天下啦！ 哈哈哈哈哈！哎呦！ 就是他大工菜吧，你少踩毛叔面前上回头。 不要点一番的暗料，你想开哪一方？真是 江师傅，反正玩到河图怪得的你还早用的啊。江师傅，我三载个不羁，你接三个做的什么鸡呀、啊？站站队！村长，不管怎么说，这锄头都快老掉牙了。 要是我们口头拗的事情，用不得你一个外小女来说话呀，对呀、啊。 周国元，那你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大家说我们是不是本乡人呢？ 你们看啊，毛骨仔，毛骨仔呀、啊，你还要不要田地？还要不要祖宗啊？你看，一公子孙，竟向这个外孝女说法。 江师傅说的对，请该听江师傅的。 到底听江师傅的还是听村长的？ 是啊， 我村长。 对，对，对，对，对， 村长，这是。

头上一座崖，人来人往，人来人往，老白衣娘啊，村里有只过海蓝，有什么商量不商量，这楠木不易一顿地皮，弄我毛骨在一等，谁敢讲啊，尽了战我毛骨在地为一封一落天上，追哥那般后生在，换你那把粉姑娘开口不是蒋师傅说，闭口就是蒋师傅讲，处处拿我同他比，越比越矮， 越比矮越无端啊， 两个头凑个娘啊，清的时候东江渡，渡了却又金陵塔，同是一把楠木易，落地不在一声家，同是一个毛不在，扎眼不服就两家， 就两家啊， 想当初啊，是我让大家把那点点成滚流，说不定我也要陪他们跑一趟啊， 夫思量呀，妻思量， 越思量越想呀，越悲凉，我可是自饮凤凰自作呀，求仙翻倍求仙伤啊， Oh,

不留我，百感交集不堪待呀。有人把门来表达，我尊长，她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哉，只是我背靠一旁，独坐能等，等看看，我越是呀。想他越可爱，他越是可爱，我越难故意醉解千愁。且讲你个烦恼呀，化尘埃。 呦！ 你看你，你看你呀、啊！哎呀，一弓水刀牙，你吼啊，两岸一比，有你困哦。 还是注意太阳。火炉烟得好啊！ 哦，来来， 过瘾， 过瘾， 过瘾 了，过瘾 了， 过瘾了。 阿伯，太叔， 哎，马部长， 你们都采呀？ 采，我们呢也想啊早把你走，可是阎王爷总是不休啊。 阿伯，太叔。这是我特地给你们调的一点木耳灵芝 哦， 顺其不顺 哦， 都是手正不 哦，黄土都埋到胸口里还不长个神哦， 那可是你们年轻人的时候， 马部长呀，难为你。还记得我们几股老棺材呀、啊？ 还没谈数，到时候你们也得给我准备一把小主意呀、啊。 你才多大呀、啊？ 还早啊！ 哎，你别话嘞，国家东港老还使用哈哈，你看。这两年功夫，就把个天台闹，那是搞的啊！哈 哈哈哈哈！太叔，说不定我这村长也要让他倒呢。 啊， 大哥，你把咋个了？ 哎，他最好总归是个大公仔呀。 他倒是个娃，小人呐。 哎呀，老哥啊！如今到底丝毫不同啊，丝毫拽这么扁，这内心总还 揣呀、啊、 哎呦没太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哦、这罗浮标乡里都催着要上报啊， 哼，岂非这口袋咬紧的做事缺力，天海是不是我们的天哪、啊、脑海是不是我们的脑啊，全村父老乡亲好歹的分好啊，分两个外乡人自首有花椒那是有辣椒啊，毛不在呀，毛不在呀，你莫不是吃错了老鼠药，有道是菩萨在不灵啊，总是自家的好，自家的好。 阿伯，你死得了表可死不了人呐、啊！乡里马上就要派人来， 他总有飞钱的本事，我也能快冲！ 哎呀，老朱啊，你可不能乱乱呀！ 到时候你们可全把我乱了哈！ 是啊是啊， 毛五仔呀，毛五仔，这事只怕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等， 哎呀，老朱啊， 他们，他朱， 老朱啊。 海飞，哎呦，哎，哼，海飞，海飞， 毛村长，毛村长，我来问你，坏妹子都坏在你屋里门口了，你还到底管不管啊？ 谁叫你上这么一个欧巴女啊？ 哎。二班啊，我今天倒要你看看我是二班还是三班。 我

碰上了，还不怕上了哪？眼眼啊，醒醒啊，到自家房里去困，醒醒啊！罗汉神，他其实把我的罗汉神儿弄到手。 Thank you. 神经大大费心机，还是悄悄回击他，回过头来想仔细，女儿终要许夫家，家来定位生是非，难道看他走上的条伤心路，岂能忍心让他去受苦气，做事有想 听众朋友，刚才是沪剧《罗汉前》选段。听众朋友，再见。